you like money and what it can be. Where would you wanna hide? What would you see?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No one can 全部都拿去，

们好像低调，却扬起嘴角，总是不经意想起你的微笑，爱慢慢的占据了你都不知道，默默的深呼吸，听见我的心偷偷在发笑，渴望你也懂我的讯号，指尖围绕想念闪耀，琴键上暖暖的心跳，弹奏着动人记号，一起分享好多幸福气泡，想你的笑多么美妙，那画面在心中一心照，指尖围绕想念闪耀，琴键上暖暖的心跳，弹奏着动人记号，一起分享好多幸福气泡，想你的笑在心中预告，让你知道我在寻找 世，我们是一对，谈情热烈像烟花，难笑到百十岁，我宁愿爱似清水，多清淡多琐碎也甜在心里，天空里深海里我们夜一对，如年迈步伐太累，回忆也当乐趣，你常在我的心里，这甜蜜并不失去。 点钟，我是 Hebe 田馥甄，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